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Here we go. FM982 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高嗓魅力开唱，刚刚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片头之前，您听到的是生如夏花，我们的频道宣传。昨天我们是完成了一件大事，来鼓掌。 昨天我们 32个赞， 北京青年广播终于正式的开播了。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全景特别的高大上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就会有朋友问了，说哎，今天你们怎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是因为想把我们的直播间变得更好。 是的，还要经过一小段的小小的改造，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全景式可视化的直播，那么高大上的直播间看到我们了。当然这一段时间呢， 对对对， 挑战新歌声依然也是会为大家送上非常精彩的节目。 是的， 昨天呢我们是打通了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那在生如夏花之后呢，今天回到我们的常规节目的第一期，当然要对大家有所回馈了。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在北京地区呢，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的，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当然就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初衷，我们是一档素人 K 歌展示秀，要给众多的只要你热爱音乐想要唱歌，我们就给你一个平台。 今天又有嘉宾来我们节目啦， 是让我们想欢迎一下哈。这个通常来到我们节目里呢，杨帅一来的时候介绍说自己是95后文艺小鲜肉， 今天可不敢介绍了， 今天是96年的文艺小鲜肉雨森，请雨森给我们打个招呼。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 对， 我是雨森，来自湖南郴州，现在就读于传媒大学。 是啊，年轻的力量，感觉整个怎么讲，满脸都冒着胶原蛋白，就是这种感觉吧。大家看到雨森今天是抱着吉他来的，所以其实今天也是要跟我们小露一手的。其实雨森啊，虽然说年纪轻轻，但是身上故事却还蛮多的。所以不如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让雨森用一首歌曲俘获大家的耳朵，然后再一起聊一聊。 我以为要说啊，那我们直接跳到所有跳过所有环节，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不是这么一个随意的节目，还是先要唱歌的哈。来到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是要展示一下。那雨森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第一首歌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是阿姆斯特朗爵士之父的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哎呦，希望大家能喜欢。 是的，那介绍了歌曲的背景，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听听雨森的演绎，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是的，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哈，您可以看到了，雨森已经开始在调试自己的吉他了，优美的吉他旋律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雨森吧。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可以开始了。 OK。 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See skies are blue, clouds are white, the bright blast day, darks get night, and I think to my soul,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skie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and the sky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 I love you.I, you, baby cries.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ove much more I had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谢谢雨森， 谢谢， 感觉都不敢说话了，怕破坏了这个美好的场景，因为你会觉得他超级带范儿的。 我觉得他的那种演唱的方式，然后呈现出的嗓音很有上个世纪美国的那种感觉， 很有感觉，特别是今天戴着这个帽子，有一点点就是上海滩的那种，然后就是 上海滩， 所以今天整体就是一个混搭的风格。 是，但其实啊，雨森就是不开口的时候，就是96年的小鲜肉，一开口的话，就觉得像一个五六十， 一开口就成了有故事的男同学了， 因为唱爵士唱了很多年的老大爷。但一开始的时候用这首歌曲来吸引大家的耳朵，为什么这么选呢？ 因为这是。我刚学吉他的时候就特别吸引我的一首歌 啊，特别吸引，吓死我，我觉得刚学吉他的时候就唱这首歌难度也太高了吧。天才新选手， 就是刚学这首刚学吉他不久的时候，就看见有很多这种美国爵士嘛，因为我本来对这个西方文化也比较喜欢，然后就特别喜欢爵士，就在不知道弹吉他之前，我之前学钢琴的时候也特别爱听一些钢琴爵士什么的，所以一听到这种感觉的音乐就 你这首歌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了。 对对对， 是一下吸引到了自己，所以就觉得说哎，好想自己可以演绎这一首歌曲。我们都有这样的，就比如说小的时候看选秀节目嘛，觉得哇他们在台上唱好厉害，我也要唱，然后就 KTV 里面去唱一下，后来发现自己确实不是那块 料，差距有点大。 或者说看到当时我记得许飞嘛抱着吉他，我觉得好有范儿啊，就女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感觉很文艺，我也要学。可是并联琴现在都不认得是几根，因为觉得其实吉他看起来好像简单，但真的学起来还蛮难的。那雨森，你这么好的天赋到底是继承了谁呢？ 继承了谁呢？ 这个继承了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 来 当然 揭晓一下， 当当当当，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 哎呀，毫无悬念的嘛，两个人嘛。 其实通常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很多朋友哈，因为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想唱就唱的舞台。那来了的很多朋友吧，唱的真好。问一下说，哎，那你是家里有这样的音乐基因吗？或者说家里有人是搞艺术、搞音乐的吗？他会说不是，我们家人都跟这没关系。对，他们就是爸爸是工程师，或者爸爸是医生，我跟这个完全不沾边的。 是， 但是雨森真的，哎，这个算是音乐世家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出生于音乐家庭。 好的，嗯，那我的妈妈现在还是一个音乐老师。哦、那么重要的不是现在，重要的是之前，嗯，之前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嘛，有很多那种歌舞厅，所以那时候乐队就有很多很多很多，随便几个年轻人，然后组成一个乐队，在歌舞厅就会演出什么的呀。然后我的爸爸就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我的妈妈就是一个乐队的 歌手， 同一个 女主唱，对，同一个乐队。 好像看到了飞儿乐队年轻时候的样子。 所以就应该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俩就认识了， 对，认识 了，然后就相爱了， 相爱了， 然后就有了这个爱情的结晶。 哎、对，然后就。 但其实爸爸是专业的吉他手，他为什么不教你学吉他呢？你可刚刚说自己学钢琴， 对啊， 这个。 说来话长， 对，说来话长，对这点非常生气。要是我爸爸早点教我吧，说不定早出道了。 哎、 开玩笑， 把这期节目那个是发给爸爸，我们是可以有回放的。 那么我爸爸呢，之前就是觉得我应该学一点稳高雅的 高雅。 你想，他就觉得他弹吉他吧，他觉得吉他这玩意儿，他不是那种特别高雅的乐器。但是其实啊，我现在觉得吉他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那么他那时候觉得我应该学点钢琴什么的呀，所以他那时候就给我买了台钢琴。然后那时候呢，因为买了之后就， 那时候 我 钢琴还挺贵的， 对， 你们爸爸挺下血本的，其实。 对，然后我爸爸妈妈都就压着我弹，我这东西一压他就没有兴趣了。 哎，是 是吧？ 是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家具，那就是钢琴。 基本上 真是家具。 小的时候学弹琴的时候，都得是爸爸妈妈逼着啊。就周杰伦的《周杰伦听妈妈的话》里面，小的时候你逼着我弹，可以长大我弹 的 比别的。哎，对。 对，不过虽然就是他压着我学，不过还是给我奠定了一个一定的那是个 音乐 基础，起码食谱什么的没有任何问题。 对，所以音准方面还问题不是太大。然后直到高中之后。就是毕业之后他才开始教我弹吉他，他觉得之前教我这弹这个太费时间了，因为他是过来人，他知道， 对，爸爸是过来人，知道到了高中了会一把吉他的话，这样比较好找女朋友， 就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了。所以就教你一个杀手锏。 高中的时候哈，两类男生最受女孩子的欢迎，一是弹吉他的，二是打篮球的。你知道这个，我们先就这个弹吉他的这个角度说吧。这个雨森爸爸非常有先见之明哈，到了儿子高中的时候掐指一算，年龄到了，应该教几个这个吸引女孩子注意的小妙招了，可以弹一下吉他了。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其实钢琴这个家具真的是摆多余了。 是的。 那除了这个吉他之外，运动喜欢吗？因为刚刚讲的有两个这个杀手锏嘛。 这姐太厉害了，一猜就猜中了。 哎， 我从小虽然没有开始弹吉他，但是我从小就开始打篮球了。 但是其实因为现在雨森是坐着哈，大家其实看不到的这个身高，但是其实不算是特别高的那种，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去打篮球的选手。 所以没有开始，没有继续的篮球生涯，开始开启了另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学吉他吗？ 不。就是我现在在广播学院嘛， 是啊， 对，所以学的是播音主持嘛。 哎，那在大学里还有继续打篮球吗？ 那肯定打呀。我现在就是那个不，之前因为我们这届联赛已经打完了，那么我是上一届联赛的这个播音主持篮球队的这个 队长。 对，队长 ， 对对对。 我知道队长一般打完篮球在旁边的时候，都会女孩子送水是排着队的，因为都是想给队长送。 其实 我有送过，你知道， 啊、 所以我 有见过。 那都是。 然后呢，也有就是确实一瓶水都接不着的，队长就会接过好几瓶水，然后分给他的队友们。 那都是漫画里面的事情。 但其实真的有，我高中的时候就发现那些女生 特别迷。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眼，你确定你高中的时候？ 我说我是旁观者，看到那个画面，女生给打篮球的男生送水，跟我没什么关系 啊。你就是看到人家送水，然后自己心里在想说，其实我也很渴。 打酱油的时候路过， 其实打篮球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看的人是最多，因为那时候下课都没什么事儿，然后都围着看。 对啊， 大学反而看的人少了一些， 因为得专门的你要去那个篮球场，但 是 高中时候操场就是篮球场，中间就 然后全围着。 就特别爽的。 因为高中的时候，在下午下课到晚自习之间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男生很爱打篮球，而女生又闲的 就喜欢闲着 没事，然后 就 牵着小手，然后在校园里散散步。 对，散散步，然后去看吧，哎，谁打篮球？打篮球，个子又高，哇，长得又帅。完了，突然发现他还会弹吉他，声音又那么好听，然后又有播音主持的专业的天赋，可能在学校里面高中的时候也会主持一些什么活动。哎呀，天哪，我就不问你交过几个 就是加分加分又加分啊， 有点跑题。跑题哈、我们说回刚刚那个雨森想要聊的这个篮球赛，那是队长，所以呢， 所以其实我这队长嘛，不是说在球队里打最好，我是作为就是我那时候我现在大三嘛，大三当届，所以我得负责组织起这个学院这篮球，我负责好比说是一个司令部头脑， 就是领导能力很强， 对， 要很有凝聚力， 对，得把这个团队凝聚在一起， 是因为其实这个。大学里面篮球队的队长不仅仅是一个队长的职务，因为大学里面大家都是喜欢打，聚在一起，不会说专门再请一个什么教练，所以很多什么打法，比如谁上给谁一个手势什么这种东西都得是队长发出的，所以队长还真的特别的重要。 对， 那最后这个联赛打下来怎么样，大家 成绩怎么样？ 成绩虽然说没有就是大家预期的好，没有进入四强， 可 是 据我所知，当我还在播音系念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那期的成绩好像不是很好。 对，就是我想说的， 我们好像还蛮弱的。 对，就是说之前就是在别人眼中，这个波本队都是一个不太强的队哈。 他们就会说我们是绣花枕头，就是好看。每一期的时候会有很多过来人看看播音系的大帅哥，但好像每次打完了之后我们就， 仅此而已，也只是看看颜值了，是吗？ 是。 但是在你的这个任期之内，是不是这个情况有多大？ 对，我听到这种话就特别生气。就是 不用生气，冲着你这个颜值，夏天的风8989已经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给你送了一个薰衣草小熊， 谢谢， 还有花样青春送了小火星。欢迎大家继续在火星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抱着吉他的小帅哥雨森哈，还是学校里面的运动健将，他可是播音系篮球队的队长哦。所以最后呢，取得了什么样的好成果？ 最后呢，我们第一场来了一个一血，就是打赢了一个， 是什么意思？ 就是赢了一场特别艰难的比赛 啊， 就是打赢了一个公认的强队， 专业属于一血， 对， 学到了。 然后就顿时就别人就觉得，哎，波本得注意了，他们不会觉得波本是个弱旅了。我觉得，其实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虽然最后没有进入四强，我们也很开心 了。都已经打到四强了， 没有进入四强， 但是能够打到四强的那一轮还蛮难的。 对，就是最后一场比赛，就是赢了就进四强，输了就没有进四强。然后那场比赛输了， 可能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位置，但是肯定是比以前来说进步了很多了。 对， 就是别人提到播音系篮球队的时候说，哎，要注意点，他们不仅长得帅，他们篮球还打得好。 有改， 这是我的目的，目的达到了。 那对，因为雨森刚刚有提到说，爸爸其实从高中才开始教你弹吉他， 对。 但是爸爸是个专业的吉他手，所以他也唱歌吗？ 他不唱歌。就是他发现我就是自己能弹唱之后，他非常惊讶，因为 自己能弹唱这个我不太理解，不是会弹的一般都会唱吗？ 不、就 是、不 是 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我爸弹了几十年的吉他了， 他唱歌跑调吗？ 啊，对， 真的、 啊、 真的， 对，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天生的吉他手， 我们的那种 就是有人天生吉他手， 总觉得民谣歌手就又弹又唱的。 对，像昨天来到我们开播仪式现场的郝云。可带范了，突然想到悲伤这个词儿，我们就觉得吉他手都应该是这样的。 对啊， 那已经是专业了。郝云是我偶像之一，我特别喜欢听他的那个《七大理》。 哎，昨天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声如夏花》的开播仪式现场，郝云也是来到了现场，为我们弹唱了一首《突然想到 理想》 这个词儿，是因为我们青年广播嘛，带着理想出发，有情节的一个可视化的全新电台，也希望您的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北京地区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98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 是，其实不用搜索，最简单的就是点击左方的那个热门哈，我们长期都是高居热门的榜首的， 傲娇的呢。 哎，感谢菲菲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给大家送来了一颗小火星。大家喜欢雨森吗？ 谢谢， 或者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哎，还有你有认识哪一个专业的吉他手是只会弹不会唱，或者像雨森爸爸一样唱歌会跑的？ 告诉我们。 是，那你爸就经常会发现，哎，你小子厉害哦，既会弹又会唱。 然后他就说，可能是继承了你妈，然后这个弹吉他又继承了我， 继承了双方的优势。 忘了 阿姨是歌手，这一人继承一半，太厉害了， 继承一半。 嗯，那妈妈会弹吉他吗？ 啊，我妈不会，我妈会弹钢琴。 就是当时逼你，没有把你逼成， 对对对， 然后自己练出来。 那你是学乐器都没花钱吗？钢琴是妈妈教的，吉他是爸爸教的。 对，那确实都没花钱。 哎呀，这个一家的基因真的太好了。 对啊， 是跟玉森聊了这么多呢，刚刚提到了，这是一个天生的弹唱的，继承了父母优秀基因的， 是的。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送上弹唱的歌曲。今天第二首歌曲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介绍一下， 是一首 You Belong to Me， 这是我最近写的一首歌。 嗯， 就是有一天去接同学，然后他回来的挺晚，大概凌晨两三点嘛。 嗯， 然后那高速公路上那种感觉，突然就听电台，我不记得是什么电台了， 就我们电台， 啊，对，就 是我们电台， 对对对， 北京青年广播， 对，北京青年广播，突然就特别有情调的放了一首，那时候这是 Bob Dylan 的， 嗯， 然后。他最近就去世了， 嗯，前一段时间， 对， 嗯， 所以就专门有他的专题，哎，就特别喜欢听这首歌。 哎呀，好，话不多说，那我们就让雨森给我们带来这一首 Bob Dylan 的 You Belong to Me。好，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OK， 嗯，可以开始。 Sunrise on the choppy high. Just remember, darling, you and I.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 placing out our gifts. Send me photographs and souvenirs.Just remember when your dreams appear, you belong to me. I'll be so long without you. Maybe you'll be lonesome too. Fly the ocean and the sea by plane.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电台听到的一首 You Belong to Me， 这是 Bob Dylan 的，不过呢是由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雨森为大家弹唱的啊，超有感觉。 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音色是不是有点像 Bob Dylan？ 那还是差一点， 那 年纪在哪儿摆着？ 不是那种感觉，我真的是听出了一点 感觉像，但是音色的话，我觉得可能你老了会跟他音色比较像。 对， 希望吧。 唱完都带一点那种稍稍有点沙，但是就有一点沙哑，但是又很好听的那种。 略微细一点。 嗯，但是毕竟年纪那么大了嘛，是，所以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嗯嗯。 不过今天我会发现你很喜欢这种就 old school 这种风格。 对对对。 所以你平常都会听一些就是这一类的歌曲吗？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私家歌单吧。 啊，好的，嗯，从就是解说的 old school 嘛，特别多，就一代表就是 old time rock and roll， 嗯， 就是 old time rock and roll， 嗯， 听过吗？就是 嗯。 就是带 Just play the old time rock and roll 这种感觉的， 嗯，就是刚刚可能两首歌没有感觉到有摇滚的气息在，但是就是喜欢这种带节奏的老旧， 特别老， 喜欢摇滚， 对， 英式英式英伦范儿摇滚， 对对对， 是这种范儿的。哎，那既然说到这里了，那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吧，因为今天雨森来，其实也要给大家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分享哈，有 一 支 MV 想送给大家。 对，然后这个 MV 是我，也是小时候，然后我爸他特别喜欢看那个 MV。然后那时候就看哇，那么多人弹一首歌，我觉得那能弹下来吗？后来就反正这个 MV 至少得看了有一两千遍吧， 一两千遍， 对，真是，就没事就看，没事就看， 因为特别经典嘛。 这是 这首歌 就是加州旅店 Eagle 的， 是搞 音乐的 Hotel。 虽然现在那个主唱已经去世了，但是还是永远的经典。 嗯，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还曾经向老鹰乐队的主唱致敬，所以在现场表演过这一首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听雨森给我们送上的这一支 MV， 这是他独家的歌单的一个分享啊，看看他刚刚说的这么多人弹一首歌真的能弹得下来吗？ 来看看。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想了解更多我十八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新动态，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哎，一场期待已久的七年重逢，咱们的国际天后 Coco 李玟十八巡演的塞菲尔之夜就即将在咱们帝都霸气开唱了。 是的，那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呢，也是给大家有福利送出的， 送福利啦， 我们是要送 Coco 七月八号巡演塞菲尔之夜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了， 包邮 啊。对，是包邮的。我想了一下，刚刚脑 袋吓我一跳， 是包邮的，真的是包邮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实时跟我们多多的互动起来，多刷礼物，就有机会夺得这个 Coco 演唱会的门票。 现在在火星平台里也有很多人给我们送了礼物，菲菲、浅夏，谢谢大家。 这一场演唱会呢，目前的嘉宾已经定了 ，Coco 和 JJ 是要一起来献唱的。他邀请了林俊杰作为自己演唱会的嘉宾。 是的， 七月八号邀请大家一同参加这一场万人狂欢，见证 Coco 其实花了很多心血去做，包括舞美啊、舞台啊种种的设计，希望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是， 那刚刚在 Coco 的演唱会的这个宣传之前哈，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是，其实今天我们的嘉宾雨森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推荐，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音乐爱好者雨森。 欢迎，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雨森，来自湖南郴州。 其实我们发现，那个 MV 里面还挺多这个亮点的。 对，就首先第一个亮点是他那个吉他上面伸两个出来，这是什么？ 对，看到一个两个的 啊。之前就是我爸他就是听这个音乐之前，他让我仔细去听有几种乐器。然后我就认真听嘛，第一次我说两种，然后被我爸骂了一顿。其实这里边有六把吉他。对，然后。六把吉他就是演奏同一个乐曲，可以说非常壮观， 不乱。 对，不乱，而且就是它其中有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 两个把伸出来那个。 它那种吉他吧，它就是有十二根弦，一般的吉他都是我们看有六根弦，但是它那个吉他有十二根弦，那么它一弹呢，它那个声音就特别脆，就有两种声音。 那会不会弹乱啊？十二根真的不好分， 反而会给出一种那种。 节奏感， 那种竖琴的感觉 哦， 对对对， 这样 那种感觉 哎，真的是有门道了。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雨森老师，就第一次见到鼓手弹，他不会喘吗？因为通常我们看到在乐队里面，鼓手都是把自己弹到超嗨，然后到最后开始甩头发。 结果主唱竟然是 鼓手，完 全不乱， 气息不断。 对，这个我也观察了很久，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他确实很厉害，我也做不到这个。 哎呀，这个结论太棒了！ 你平常自己打节奏，你根本就唱不起来。他边打边 就比如咱们看五月天的阿信，就自己在那跳，就在那唱，就已经很喘了啊。 是，还是想着鼓手去，他真的很厉害。这个答案我给100分， 很满意。 是，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 是， 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所有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想要唱歌的平台，您可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做一个。Live show 去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大家， 是的。 同时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精彩 的 录像的作品。 对对对， 就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全平台的可视化的一个系统哈。通过火星直播可以怎样找到我们呢？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我们栏目的公众号，就是982魔力工厂，可以和我们互动，而且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互动直播了。 是的，也可以在火星里面搜索活力982，我们是长期都在热门里面。那现在也有好多的朋友都进来了，大家是想要听雨森弹唱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今天最后的一个小板块了， 有故事的好同学。 给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哎，我们就把镜头切给雨森哈。然后呢，其实今天雨森给我准备的前两首，他说他想弹唱的歌曲都是英文歌曲， 是， 但最后是想唱一首普通话的歌曲。 嗯， 最后要唱什么呢？ 最后唱的是花房姑娘。 嗯， 哎，花房姑娘， 爸爸那个时代特别爱听的歌。 嗯，其实我觉得雨森是很有情节感的，因为爸妈相识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然后就是很有感觉。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八十年代那段时间的那个文化风生活特别的，特别是像我们比较看什么就是太阳照常升起啊，或者就是当时姜文拍的这些电影的时候， 对对对， 你会很容易带到当时那个 是啊 情境当中。 我也特别喜欢看姜文拍的电影。 嗯，我刚刚突然忘了，我应该想说的是夏雨得影帝的那部影片。嗯，突然忘记了。 什么花儿是吗？ 阳光灿烂的日子。 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对对对对，是，就是那个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哎，大家都状态特别积极，一起去学舞啊， 对对对， 跳舞啊，唱歌啊， 就感觉那个时候很单纯。 嗯，但是其实大家现在可能都会听鹿晗呐、吴亦凡呐、可是你跳回去 freestyle。 听崔健，听郑钧，有没有觉得自己太欧？ 就今天就是科普经典来了。 就是我本人是个比较怀旧的人，就是从买衣服、 从帽子就看出来。 我也想说这句话了，刚刚 我买的摩托车也是一个特别复古的摩托车，就是没有买现在那种特别富科技感的。我就是有一种怀旧情节，就总觉得老的就是好的， 经典的 老就是帅的。 嗯， 大家都很怕，就是即使在这种音乐世家，都很怕就是年轻人和父辈的这个观念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跟你爸妈应该没有代沟吧？ 没有， 对，你们听的歌都是一个 完全聊得来 风格的。对， 特别是我跟我爸，因为他喜欢的这个风格都跟我差不多。 那 刚刚讲了比较喜欢 old school 啊 jazz 这一类的，其实好像对摇滚也比较有特殊的感情，因为刚刚也提到了说也很喜欢摇滚。 对对对，其实只要就是老一点，然后有那个年代的风格的那种， 就有感觉的， 都喜欢。 嗯，特别是还能把这个感觉诠释出来的。 对对对。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雨森吧。最后一首歌曲《花房姑娘》，这是中国摇滚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看年纪小小的96年的雨森如何弹唱出那个年代特别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哈，带有时代感的这种感觉来。 致敬崔健。 致敬崔健老师。 没有带个红布过来。 我们简单调试，可以了吗？ Okay. 好。 山大的呢，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知不觉一荷花儿，哦，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好听的一首弹唱，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也再一次感谢雨森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希望今后可以常来我们节目做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你。 是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挑战新歌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最后送上一首我们的主题歌《生如夏花》，希望您可以喜欢。 拜拜 拜拜。 让梦想融化。